现你好，浓烈又浪漫，似一首小诗，温馨的一次开始。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呢一首好似有啲梦幻嘅感觉吓。卡农写嘅词，陈秀文嘅《影像罗曼史》，谂起有一首歌，好似嗰个嘅气氛嘅感觉都相似，系呢一首啊。 似半醉，已欲睡，两眼已低垂。你输我眼滴泪，埋头沉睡去。每天归家，我也会身心疲累。一生奔波，满眼潮水。我见你也滴泪，两眼也低垂。也看见你面上笑话已布去，我好应该。应否想想弃我而去？过去今天，他朝虽多变，你劝我要奋斗，亦要进取。在路上多崎岖， 随，怎知一天我会离去。似伴醉已欲睡，两眼已低垂，你恕我眼滴泪埋头沉睡去。每天归家我也会身心疲累，一生奔波满眼潮水。过去今天他只需多变，你劝我要奋斗亦要进取，在路上多崎岖也与我伴随，怎知一天我会离去。我好应该要向你应否想想弃我而去。过去今天他只需多变，你劝我要奋斗亦要进取，在路上多崎岖也与我伴随，一天我会离去，怎知一天我会离去。 关世蒙唱不完的故事，每一个人每一日起身都一路运作做嘢，都是要为自己而奋斗，又或者是有个目标，为你的家庭你的家人而去做嘢。家人的关系呢就是离不开分不开的了。就是你的父母的兄弟姊妹，但是就反而是、情人啊夫妻的关系就可以随时都会变。因为都不是有一个血脉相连，但是就有可能是有分开的一天。人有些时候是在随着岁月的一路的去行的时候呢，真的不担保自己会不会中途而离去。离去的意思就不一定是拜拜那个，而是大家各奔前程的离去。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所面对的人与事或者的际遇都不同的时候，那个思想又随着而会有的转变呢，又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有多了一些隔膜，有些是好像又不太通又理解不到的时候呢，就唯有要分开了。这一种就会分割的，弃我而去。哪管之前大家齐齐努力或者做了很多的承诺，但是人的心境就是在他当时许下的诺言是没有变的，但是时间过了去之后的想法就有不同了。刚刚的就是唱不完的故事。所以其实一路做人都要学紧做人，怎样在变幻里面都能够保持真我。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芬妮的每当变幻时，早晨时间来到5:21。今日天气方面啦，天气方面啦，高空反气旋啊会喺未来几日咧就系增强，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持续炎热。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下周初抵达广东沿岸。此外，周末期间南海中至南部有机会有热带气旋生成，其路径及强度存在变数。预料下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华南沿岸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下个礼拜日啦，同埋礼拜一啦，风势系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嘅。今日最高嘅紫外线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嚟紧嘅礼拜日同埋礼拜一风势颇大，又系预啱喺呢个礼拜日啊，同埋有一个公众假期啊，因为嚟紧有五一嘅假期啊。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是我想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下秋冬，啦啦啦啦啦。 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其实我想走，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周华健的这首《其实不想走》啊。早晨啦，仲有大概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我哋呢个时候有佢，大家熟悉嘅一首歌《劲草娇花》，呢、这个版本系陈浩德。 我亦爱花娇美，愿明月交结相遇，看芳草青青，那空娇花败谢，明月不相。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绝，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雾里登春惊谁艳，自觉是苦也是甜，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绝，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绝，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寻日下午在旺角展开扫黄行动，拘捕一名男子同埋向一名涉嫌违反防疫规例的女子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事发在寻日下午，警方在旺角广东道924号展开行动，堵破一间怀疑卖淫场所，检获记账簿、避孕套和毛巾等证物。被捕的36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卖淫场所，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昨日在荃湾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两男三女，涉嫌赌博和违反防疫规例。事发在昨日晚上大约八点，警方在荃湾一个住宅单位进行突击搜查，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两张麻雀台、四副麻雀、少量赌款和赌博工具。行动中拘捕一名57岁女子和两男两女，年龄介乎50至63岁，涉嫌赌博和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所有被捕男女现是正被扣留调查。北京市出现新冠病毒本土疫情，当局今日至到星期六对东城、西城、海淀等11个区开展三轮核酸检测。在昨晚召开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为压制疫情，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呜，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陆陆续续呢都要起身啊，返早班啊，或者又要照顾小朋友返学嗰啲呢，而家啲学生哥都陆陆续续返学，一返学嘅时候呢，咁啊爹哋妈咪呢都应该係唔好弹㗎啦，要俾佢哋更早起身帮手打点一下啦，如果太细嗰啲。又或者都放心唔落㗎，上到初中嘅时候呢都会有啲嘢要跟进下，起码你又整个早餐俾佢食啦，又提下佢要做而家呢个快测啊咁样啦。快测唔单止只係学生哥都要做啦，好多即係返工嘅朋友呢都系，就算唔系公司要系你一定要做嘅话呢，我諗为求稳阵起见呢，自己都会做。保持了这个习惯，暂时来讲都要做这个。我知道咦，见到一画呢就起码个心安一点，那就继续呢去开工了。那有时其实会不会大家都有一点点紧张的呢，即是接紧那些即是黏液水分的时候呢，下去呢有一些的那些检测呢就是咦好慢才上到色。上到色的时候又好像蒙蒙地，似乎是不是下低那里多一画呢，即是有些是这样啊，那因为比较参差啦这些质素都。但有些呢就很快靓正就上到色啊，就很清晰，就过了那个你不想见到有一画的位置，就去到个 C 字那里有一画啊，那你就心安啦。 这首歌呢当初出的时候呢就歌名是这样，跟华仔的形象不太配合、哦、不过呢纯粹是听歌而已。刘德华以前的一首作品独自去偷欢、啊、 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笔记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告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笔记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找个伴。 瘫痪，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感过伴，独自去偷。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告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听歌咧，有时咧就系上口，容易系即系入到嘅歌咁啊。刘德华系形象系健康，而唱呢啲歌冇乜所谓，纯粹系听歌睇佢跳学舞咁啊。独自去偷欢啊！早晨时间5:44啊，咁啊，今日礼拜二啦，一阵间六点后咧，我哋又有出博士出现啦。咁啊，出博士咧都一路都讲紧咧出汗嘅问题。咁啊，上次咧讲下。手足汗出啊，即系手心啊，有时打麻雀嘅时候，啲人我摸只麻雀嘅时候咧，又湿咧，即系有啲尴尬啊！咁成条毛巾都要喺侧边。咁讲完嗰个手足汗出咧，今日讲嘅汗咧个位置咧就系腋下嗰度出汗，其实都又系唔系几好啊？嗰度都好麻烦嗬，嗰腋住嘅时候都好湿，同埋咧有时好大阵味。大熱天時咧，就仲更加怕添嚇。咁到底啊，呢啲汗係啦，就分析過之後，有咩方法可以補救下咧？咁大家一路繼續聽落去就得啦。来自四朵金花，当时咧就有沈殿霞、张元元、汪明荃同埋黄爱明合组咗四朵金花，有出过唱片。头先咧就系佢哋四位啦。咁啊，呢一排咧，如果啲人吓你会喺午夜嘅时候咧都有睇电视剧咧，咁啊睇翻嗰套电视剧啦，真系啲布景啊靓吓，好堂皇。咁同埋咧就系亦都因为其中一个主角系而家红咗好多啦，喺内地嘅时候。都今非昔比啦，咁好多时嘅发展都会喺翻内地。 在内地你说要去红呢都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因为竞争对手都很多，就不以为是即很容易会有一个运气就红了。这个世界都是的了，你要成功都是非侥幸，你真的要努力做过的事加上配合呢运都会在树，但是你不努力呢就做不得到出来。我说的就是佘诗曼了。睇翻就系佢最初喺选美出嚟嘅时候，咁跟住好快都有机会去做电视剧。其实嗰时都觉得佢唔错噶啦，咁但系总有一啲闲言闲语就啊做戏好渣好渣，即系好木麻麻地咁。但系其实有啲时候咧，就系比着你自己做嘢都系，你初初接触嗰个行业嘅时候，你都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慢慢摸熟。是当中的窍门，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领悟呢，才可以将它去发挥得好的。咁而今日我哋都有眼见到啦，即係喺公仔箱里面各一啲嘅艺员们嘅演技呢，你见到有啲係即係大有进步，而佢嘅戏呢会感动到你。特别係流眼泪嘅戏，佘诗曼流眼泪嘅戏呢，直情係令你好感动。其中嗰时一套咪好咪师徒行者，佢有三个妈噶嘛，但系三个妈妈即系一个不幸嘅情况之下，三个都唔喺度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嗰三个妈妈唔系亲生，系大家即系一路系感情好好而叫阿妈咁样。但系有一日啊，三个妈妈都离开自己嘅时候，嗰种嘅感情，嗰种心情嘅撕裂系几难做啊！即系你唔系话只系喊就代表咗你嘅伤心，喊都要有层次。佢係有三種嘅層次嘅喊法，A 媽媽唔喺度，見到之後好傷心，跟住 B 媽媽、C 媽媽係俾到你唔同嗰個嘅喊嘅嘅功力出曬嚟，你係好容易俾佢感動到喊。自此之後睇佢所做嘅喊戲咧，喊出嚟嗰泡眼淚喺眼珠裏面又滴唔出嘅時候，嗰種。亦都系感动嘅一种啊！咁琴晚呢个公仔箱嗰套《宫心计》已经完咗啦。咁啊，谂下啊，不如听翻下，其实佢哋有唱过歌嘅喺电视剧里面嘅歌曲。呢一首咧就来自佢早期啲嘅一套作品，嗰阵时已经好考验佢噶啦，就系一套剧集里面有四个故事，角色都系四个角色，系呢个《凤凰四重奏》主题曲同埋片尾曲都系佘诗曼唱。这首是主题曲《蝶变》。 曾怨过晚了生翅膀，时间错放太多，蝴蝶漫长上空飞过，暗自梦里躲。如细看蜕变的旅程，承接你我往昔，沉默独自内心倾听那静待气息。时间秒秒在拖，无奈日落日出经过，我愿望太多。谁听过蜕变的真名，余韵微微说清。回望寂静夜空，忆记变幻未褪色。循环中千变化，不怎可操纵，星光心里造。循环中一句说话，一张一节，用光阴相送，历尽百世一生倾心爱意，未悔足碰。谁已错过对方，曾力受着爱心束缚，爱在梦里躺。如细数蜕变的旅程，无法褪去记忆，延续浪漫互相呼应，人

液汗呢又叫協汗，協立部分嗰個協啊， 係 咁係講咧兩邊嘅格肋底同埋格肋底對落嘅地方咧，經常出汗咧出多咗嘅一種症狀嚟嘅。中醫臨床上就會見到兩種症型，就係肝熱陰虛同埋咧肝膽濕熱。 嗯，咁兩個咧就分別要解釋一下先嚇。肝熱陰虛係點咧嚇？ 嗱，虛啊嘛，呢個虛症嚟嘅，多數咧就因為病得耐啦，身體弱咗，或者咧係勞累啊、息肉過度，以致咧我哋身體嘅精血就虧損咗。咁呢啲陰分嘅嘢咧就唔夠啦。 嗯， 特別係肝陰不足，因為肝經咧就係循行喺我嘅兩個協肋嘅部分，佢係經過格肋底嘅嗰個區域嘅。咁肝有主疏泄喎，呢個係佢嘅功能。如果咧我哋肝血唔夠，虧虛咗，個疏泄功能咧就唔暢順啦。嗰啲汗液咧就循住啲肝經咧就滲出嚟，因此就見到咧格肋底出汗噶啦。 嗯，啲汗會唔會有味嘅咧？通常喺格肋底度出嘅咧，咪一陣臭味嘅咧，好似臭狐嗰啲咧嚇。 啊嗱，呢一個肝熱陰虛呢個症狀啲汗咧。是冇乜味嘅，唔会有臭味嘅。 系咁，仲有啲咩其他嘅症状会出现噶？ 嗱，瞓觉咧就瞓得唔好啦，好容易发梦。发梦咧，多数啲噩梦就会惊醒咗嘅。 嗯， 有时咧就系个人咧好烦，瞓唔着啊，加埋咧五心手心脚心，同埋个心咧就有烦热，总之系好烦躁嘅。 系 个颧骨地方咧有啲颧红潮热啦，头又好容易晕啦。冇气冇力咁，口干啦，喉咙干干燥燥，呢啲都系属于阴虚症状嘅。 咁有咩方法医治啦吓？ 咁我哋咧就要滋阴疏肝同埋清热。 嗯，咁另一个咧就系肝胆湿热又点啦吓？ 啊，呢个系实症嚟噶啦，多数咧系啲湿热啊入侵我哋嘅身体，积咗喺肝胆部分啦，因而咧就影响咗肝胆嘅疏泄功能。肝胆咧，大家互为表里啊。所以肝有事即系同胆咧有联系噶，咁胆经亦都系循行咧我哋嘅协肋部分，即系格肋底对落嘅部分啦。啲湿热循住肝胆经一路流住咧，就引起咧格肋底出汗噶啦。正如一本书《疾病源流西竹》佢嘅《诸汗源流篇》系咁讲嘅： 邪在表，就理不闭，而汗从经络出。 跟住又讲 有两液汗，久不遇者。此湿热留住也， 即系话咧，如果我哋肝胆湿热，就会咧逼啲汗液咧经过肝胆循行嗰啲区域啊，即系个肋底对落啊等等，就会流出嚟噶啦。 系咁嗱，头先嗰个咧虚症咧就话冇味啊，咁呢个实症咧有冇啲味噶或者臭臭地咁噶？ 啊，你问得好喎、啊，这个症型佢出嗰啲格肋底汗咧，系真系带有臭味嘅。 嗯， 仲有啲兼症啦，譬如话咧。胸口闷闷啦，即系冇乜胃口啦，个口苦啊，肝胆有热咧就好容易有口苦嘅。咁同埋咧就系成日口鞋鞋咧，黏黏腻腻，口渴啦，但系又唔想饮水喎，因为有湿热喺入边啊嘛。 吓， 身体咧逢系有湿热咧，都会觉得咧，哇，好似重力力啦，好困倦嘅。 系、 嗯、啊，小便咧亦都系短短黄黄咁。呢啲全部咧属于肝胆湿热嘅特点嚟嘅， 真系好烦啊！嗬，咁方法系点样去医治咧？ 就是、清理肝胆湿热啦。 嗯，崔博士啊，头先咧就讲话，即系呢个实症咧喺格肋底出汗嗰啲系有啲臭味噶，咁系咪等于臭狐啊？ 真系问得好啦，钱喺临床上咧，我哋真系见到咧嗰啲格肋底出咗汗之后咧，就带有好浓烈嗰啲臭味啊。 嗯， 俗称就系臭狐啦，又叫腋臭。 咁佢个病嘅原因系咩咧？ 除咗遗传因素之外咧，亦都可能咧就系我哋头先提过嗰啲。肝胆湿热嗰啲咁嘅症状啊，咁而引起嘅。如果系嘅话，我哋就按头先嗰种嘅症型咧嚟做辨证论治处理嘅。 嗯，咁现代医学又点睇啦吓？ 嗱，现代医学就指出臭狐嘅成因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哋腋下嗰啲大汗腺分泌旺盛嗰头啊，而嗰啲分泌物即系嗰啲汗啦，入边有蛋白质啦，同埋有啲脂肪酸，就俾我哋皮肤嗰啲细菌或者真菌咧。用来做养分，咁分解咗之后咧，就有机会发出呢啲浓烈嘅气味，即形成咗臭狐噶啦。 系，即系如果有臭狐咧，就系好不幸，我觉得吓都几烦嘅呢件事吓。希望系有方法可以医治到啦吓。咁臭狐又会唔会有古仔咧？ 嗱，啱啱你讲嗰两句说话系好啱嘅，臭狐咧就令到人好困扰嘅。 系， 咁啊，格肋底一出汗， 就有一种好难闻嘅气味。 嗯， 喺啲侧边嘅人闻到咧，就退避三舍啊， 即系避之则吉啦，行远啲， 系啊。咁好多时候咧，就令到当事人本身啦，同埋身边嘅人咧，大家都好尴尬啊。不过喺史书上边记载咗一件事， 嗯， 啊，有句成语叫做逐臭之夫。 点解啊？ 啊，即系话咧，有人对体臭系有特别嘅爱好噶噃。 哦，即系咩人都有啊？呢个世界吓， 有典故噶。嗱，出自《吕氏春秋·孝行览御合篇》，系咁讲嘅。 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之，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月其臭者，昼夜随之而能去。月亦有若此者。 嗱，话说以前有个人身体就发出好强烈嘅臭味，估计就系啲臭狐啦。佢爸爸妈妈啦、兄弟啦、妻妾同埋身边识佢嘅人都唔能够同佢一起生活啦。 好难顶啊嘛，系嘛？ 系啊，咁佢自己知噶噃。亦都觉得好烦恼啦，咁佢唯有咧就一个人咧就匿咗喺啲海滨地方嗰度住， 阴公啊！ 点知咧喺海滨嗰度，竟然有个人好中意佢嘅体臭喎， 吓、啊， 日夜都跟住佢，就为咗闻咗佢啲臭味， 系、 就唔肯离开嘅。咁嗱呢件事咧，有人就认为咧，真系世界上有啲人咧系有唔同嘅喜好嘅。正如就头先海滨嗰个人咧，对于体臭，佢竟然系有特别嘅喜好，因此后人就用逐臭之夫，比喻一啲有怪癖啊，佢个嗜好好特别，同常人唔同嗰啲人啦。 哇！如果俾人形容你系逐臭之夫咧，即系话你有啲怪癖啦，系嘛？ 应该系咁解啦。 嗯。 不过讲翻转头，就算你有臭狐嘅人咧，就唔使自卑嘅。世界上咧，总会有一啲咧系唔嫌弃嘅追随者， 嗯， 甚至咧觉得体臭都系香味嚟嘅噃。 系，不过可能就唔系咁容易揾到咯， 系 嘛 、啊？不如讲到呢度，我哋谂一首歌有香味嘅嚟听下啦。 好， 夜来香。 啊，好啊，只歌就好听添嗬，尤其是系邓丽君嘅，即系唱得佢好温柔啊，呢种香味咧真系非常之独特啦，好靓啦咁样， 听到软晒啊！ 好，咁啊一阵间听下，咁啊讲翻下啦，嗱，今次讲呢个腋下出汗，会唔会有啲咩汤水又可以改善一下咧？ 嗱，我哋针对湿热，所以咧介绍一条清热去湿茶，一个人量嘅。个材料系有夏枯草同埋茵陈，有啲叫绵茵陈啦，各15克。玫瑰花5克就是、喉下嘅红糖即系片糖咧，随自己口味啦，加多加少。再讲一次，夏枯草同埋绵茵陈各15克，玫瑰花5克，喉下嘅红糖自己加。 嗯，咁点样整法咧吓？ 嗱，将夏枯草同埋茵陈咧洗一洗，就用4碗清水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30分钟左右。 嗯， 咁就隔晒啲渣，攞嗰啲茶汁出嚟咧。就加埋玫瑰花去焗佢， 嗯， 玫瑰花同红糖一齐落都得啦，焗佢10分钟左右，搅匀就可以饮得。 咁啊，先即系话用个煲煲咗啦，会唔会煲好咗之后咧，就系用个嗰啲茶格滤咗之后，你啲水咧，其实就系滤咗落个茶杯度啦，可以 吓。系咯系咯。 咁啊，杯跟住咧就渗啲玫瑰花落去，系嘛？ 同埋加埋啲红糖。 系就焗10分钟到。 啱啦。 嗯，不过我谂崔博士，红糖成砖嘅喺焗嘅时候都可以容易焗到佢溶噶。 啊！你亦都可以咧喺煲嗰阵时加佢溶咗佢啦，一样嘅啫。 嗯，总之你搞得掂就得啦。 冇错啦。 咁其实点解会咁有功效咧？嗰啲夏枯草同绵茵陈系点噶？ 嗱，夏枯草同绵茵陈咧都系入肝胆经嘅。夏枯草就清火明目、散结消肿；茵陈就清热利湿、利胆退黄。再加埋玫瑰花咧，就行气解郁、活血止痛。红糖会有补中缓急、和血行瘀的功效，咁呢扎嘢夹埋晒咧，就能够清热利湿、行气解郁啦。 嗯，咁系咪就系腋下出汗先至啱饮噶啦吓？ 我哋清一啲肝胆湿热，如果你系呢个症型咧，可能有啲帮助。 嗯，即系平时饮都得咁样吓。 饮得，饮得。 嗯，好啦，小贴士有啲咩介绍俾我哋啦 吓？啊，我就发现一条咧。依家拉底出汗同埋咧臭狐嘅外用方， 咦？咁啊，对于真系有臭狐嘅朋友系一个好消息吓、 啊，有出处嘅噃， 系 就出自清代朱鹽佢嘅书《桃雪卷二》啊，系咁讲嘅。 如得一方，既简便又极鹽，桂圆核六枚， 啊，即系龙眼核啦。 胡椒27粒， 嗱、啊，冇讲明系黑胡椒或者白胡椒，亦都冇讲明大细嘅。 共言细末，每各有汗，用棉蘸药扑之，轻者药一疗即断根。 非常简单，不过呢条方咧，我找不到啲科学解释，亦都冇临床验证嘅数据咧去证明嘅。 咁冇科学解释，用有冇问题啊？ 咁你睇落去咧，啲药味好少，一得两味药系咪？而且咧，好平和咁嘅龙眼核同埋啲胡椒， 系、 我哋食，我嚟做食材都得啦。 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臭狐嘅人士咧，咁简单嘅方，不妨试一试啦。 咁系，既然系有出处嘅，都不妨去尝试下啦。起码都，如果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唔解决晒百分百，都解决到啲咯，嗬。 减轻咗都好啊。 系，冇错。好啦，防疫小贴士咧，上次就讲咗话会介绍莲花清瘟胶囊啊嘛。上次我就话啊，到底莲花清瘟胶囊啊，系咪人人都可以食嚟到作为预防嘅咧？受咗感染之后用嚟治疗啱唔啱咧？同埋系咪有啲人嘅体质未必系适合食噶嘛？系咪啊？咁 样。冇错，系啦。嗱，我哋解构下一个莲花清瘟胶囊咧。它是由两条古方组成的、第一条就是东汉伤寒论的麻杏金石汤，另一条就是清代温病调便的银桥散加减，里面的药材有什么呢？雀麻黄、苦杏仁、甘草、石膏、金银花、连桥、板蓝根、冠仲、鱼腥草、霍香、大黄、红景天、薄荷，一共十三味药的。 那么功效是怎样？ 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用嚟治疗流行性感冒，属于热毒杂肺型嘅。 咁、那个症状一般系点嘅咧？ 一般咧就系发烧啦，甚至发高烧嘅，怕冻，啲肌肉酸痛，鼻塞啊，流鼻水啦，咳啦，头痛啦，喉咙干干痛痛等等嘅。嗱，呢条方喺2020年2月就被列入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作为中医临床治疗的一条药方来的。 哇，到现在都成两年了。 是的，一条官方的方来的。 即是其实两年前都用过，两年后大家可以有信心去用，是吧？ 而且个疫情未完嘛，当然要用了。从这些组成药物来看，这条方就是寒热并用的，即是有寒药也有热药，只不过寒凉的药是多一点的。里面有雀麻黄、北杏、霍香，这些其实都是温药来的。但很多人认为寒凉体质的人士是不适合服用、 所以成日都听见啲人讲话，喂，凉噶唔啱食啊，咁样样吓。 嗱，不过我哋至少可以从两个中医角度去探讨呢条方嘅适用性嘅。 咁第一系点咧？ 嗱，新冠病毒呢个病邪感染咗人体之后，嗱，虽然暂时咧呢个病毒佢嘅中医属性即系属寒属热，仲未完全界定清楚，不过佢就好容易咧就引起一啲寒邪发热的现象啦，嗱，唔少人中咗招之后就会出现咧发烧啦，甚至高烧、喉咙痛，有些人咧话痛到好像被刀仔割咁痛。 系啊，好多时都是呢两个症状系明显啲吓。 系啦，呢啲就系热象啦，所以病发初期用呢个莲花清瘟胶囊咧，对于呢啲热性嘅症状可以起到舒缓嘅作用，甚至咧令到症状系迅速消退嘅。 咁第二个角度系点睇咧？吓？ 呢条药方虽然是偏寒凉，对于虚寒体质的人来讲，其实还有方法可以平衡下它的。譬如加入一些温热性的药物来平衡它的寒性。我本人就建议加入生姜和红枣。生姜就是辛温的，可以发散风寒。红枣或大枣又是甘温，能够健脾养血，缓和药性。这两样东西合用，其实是不少古方用来调和脾胃和调和药性的常见组合来的。 那怎样加法 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生姜三片大约10克，和红枣三粒去了核也是8到10克。用大半杯水煲它，煲到滚为止，大约15分钟。然后呢摊暖了，我来呢送服呢啲莲花清瘟胶囊啦。 哦，原来个巧妙就喺呢度，平时用水送服啲药，咁呢次咧原来就加咗呢啲嘢啦吓。 冇错啦，咁生姜红枣。 咁原来加咗之后咧，可能个效果真系有分别吓。 可以平衡咗寒性啊嘛。咁你话我好怕冻，我虚寒体质唔啱，咁可以试下啊嘛。 系。 咁当然啦，如果你饮咗食咗莲花之后咧，越嚟越怕冻啊，啲寒意加重咗，又或者咧。觉得虚虚浮浮，胃口差了，甚至大便就烫烫烂烂，肚泻咁滞嘅。 咁你饮咗三军红枣水都冇改善噃，而个病情又冇明显嘅好转，咁就应该咧停服呢个莲花清瘟胶囊啦。最好咧就系揾你个中医师咧征询佢嘅意见。 咁所以咧怪之啲人话：哎呀唔好食啊，好凉噶，唔啱啊！原来就系中间有啲嘅分别喺度，嗬。 冇错啦。 吓，咁服食嘅方法大概系应该点样服食咧？ 嗱，一般治疗量咧都系建议每日咧食三次，每次四粒。 嗯。 咁你试下连服两三日，如果个症状消退嘅，咁就可以停服啦。 嗯。 咁你话仲未嘅，减轻咗，你食够五到七日都唔怕嘅。 系系。 咁到时咧，你可能会已经觉得咧个病毒抗原测试啊，即系嗰个快速测试已经转咗阴性啦，咁就应该停服噶啦。 系， 因为咧系唔值得咧长期服用嘅。 嗯，就系、是、总之系即系最关键嘅阶段嘅时候先食嘅啫，吓。 系啦。 嗯，好啊，都非常之清楚吓，大家咧可以喺节目之后以外任何嘅时间去重温翻，再听清楚嗰啲巧妙位啦。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 南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如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我。 邓丽君嘅《夜来香》咁啊，结束我哋今朝早清晨上嚟节目啦。咁啊，听朝早翻嚟星期三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就讲下确诊康复后嘅饮食营养都要关心啊。咁啊，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寻日在荃湾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两男三女，涉嫌赌博和违反防疫规例。事发在昨日夜晚大约八点，警方在荃湾一个住宅单位进行突击搜查，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两张麻雀台、四副麻雀、少量赌款和赌博工具。行动中拘捕一名57岁女子和两男两女，年龄介乎50至63岁，涉嫌赌博和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昨日下午在旺角展开扫黄行动，拘捕一名男子和向一名涉嫌违反防疫规例的女子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事发在昨日下午，警方在旺角广东道924号展开行动，捣破一间怀疑卖淫场所，检获记账簿、避孕套和毛巾等证物。被捕的36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卖淫场所，正是被扣留调查。北京市出现新冠病毒本土疫情，当局今日至到星期六对东城、西城、海淀等11个区开展3轮核酸检测。在昨晚召开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为压制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决定在朝阳区已经开展的核酸检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区域筛查范围。核心区暂停举办会展、论坛、婚宴等活动，